人报章杂志，话我多失意，话我心里满空虚，很多次，但我心若失意，只想你知，开解我，令我可以获得你心 stand by me。为你歌唱这一首 Stand by me， 能令我振翅千亿次，这类语子身披上无意，愿你倾听一生 Stand by me， 期望能记住地歌，期望我用耳朵能沉默你拍过。